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哼，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講合皮柳葉唔會有錯啦。 咩嚟㗎？ Happy New Year！ 哦， 冇扮嘢啊！你唔好话呢啲，你唔识嚟，呢啲都唔识咧，唔系人嚟，唔系香港人嚟，话真听。 唔系， 即系OK， 你系唔好，你都有少少外星人嘢。 系咯， 嗱，本来咧我谂住咧，那些年系列咧就揾晒所有同我做过节目嘅主持咧就过嚟同我做那些年嘅，啊，即系包括杰斯啦、梁锦祥啦、陈宝文啦咁样嘅。咁你知啦，咁啱啱录呢个咧就阿碌就啱啱做咗上一集嘅那些年啦。咁本来呢一集咧就谂住揾陈宝文嘅，咁啊揾，但揾佢唔到。咁啊，阿梁锦祥就好似唔喺香港啦，系咪啊？咁好似飞咗啦，咁啊揾唔到佢。咁啊杰斯咧，我就会迟啲都揾佢做一集那些年嘅咁样咁啊。但暂时就总系揾到人做啦，咁样。因为我上个礼拜嗰个那些年讲咗啦，就因为谂住有输出啊嘛，咁啊我就以后都咁样噶啦，系有出那些年唔系有出噶啦，出过佢十零集到咧，我就揾人同我倾噶啦，人同我倾紧啫啦，咁啊。咁上一次平安夜嗰集咧，即系圣诞节嗰集咧，就讲香港啊嘛，啊初恋啊嘛，哎，听到我自己讲翻我自己都不避， 系 啊，咁啊，咁呢次咧一定系啦，一定讲大陆啦，我承接翻上今年年头嘅那些年一样啦，一集香港一大陆啦，咁大陆点样讲咧？因为上次嗰个大陆咧，我好概括嘅，讲得好大嘅，咁而家我会集中翻少少，咁又有系统咁讲出嚟，咁呢一次那些年系讲啲乜嘢咧？我住过嘅地方，咁即系我第一次嚟大陆玩咧就。一路以来都是住酒店啦，咁当然啦，我迟啲有机会讲下酒店嘅，咁不如讲下我自己租嘅地方嚟租嘅地方嚟住啦，咁样。嗱，我以前咧就大概系九几年啦，九几我唔好记得啦，唔好记得啦。咁咧就其实因为点讲咧，九几年咧我哋就搬喺大陆租地方住，咁啊成日出去玩啦，咁啊有班朋友，就系、是、做财务公司嘅，OK， 有啲正规财务公司嘅 ，OK， 咁佢哋成班人咧就会喺下沙，就有一个就喺下沙沟女，咁样，咁沟到女咧就做住下沙，一条友住下沙咧，就冚巴叉我哋班友咧，成班朋友就个个搬咗去下沙住 ，OK， 系啦，咁好正常啫，系咪先？ 近啊嘛， 吓，即系嗱，我朋友就唔系噶，我朋友就拍拖嘅 ，OK， 吓，咁拍拖嘅，佢结唔结婚我唔知啦，咁我哋咧就去玩嘅，咁下沙有咩吸引到我哋咧？咁样当然啦，佢好出名好多，即系三沙一水啦。 咩嚟噶？ 即系沙湾、上沙、下沙、沙湾咁样，沙井啊，先上沙、下沙、沙嘴。一水就系水，好似水位 嘅。O K 啊，定水库我唔讲，唔好清楚啦，唔好记得啦。因为讲法个个都唔同嘅。 系 O K， 咁啊三沙一水，咁啊一个出名叫鸡嘅地方嚟嘅。嗰时候咧沙嘴、上沙、下沙系同名嘅，我真系听你谂几捻紧要，咁我哋上去玩啦，我咧就好奇怪嘅，咁我就因为佢租平啊，当时佢租好平，即系几百蚊人民币就租两房一厅，咁我你知我哋会饮酒嘅关系啦，咁我就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又系做财务公司嘅，咁就一齐租咗一个地下，咁嗰个位置好奇怪嘅，个位置咧就系佢行过一步咧。行嗰条街咧，嗰度就已经唔系下沙村啦，嗰度已经系上沙村啦。咁方便咩咧？方便两边都滚啊嘛。 系 ，OK 吓。咁啊，我开头我哋去玩嘅时候咧，都唔系一定下下谂就叫鸡嘅。但嗰度基本上最后都系噶啦，最后都系噶啦。咁佢哋嗰度咧就喺下沙咧，喺牌坊啊。咁如果网友会知啊，财神嗰度。咁牌坊附近咧有一个好大幅壁画，系一幅财神嚟，好大幅嘅。咁就喺嗰度附近咧就有啲 disco 啊， 系， 哇！嗰时候嗰啲 disco 咧，即系入到你唔信，话俾你听。佢有唔同市区嗰啲啦，即系市区唔同罗湖嗰边嗰啲disco 啦，即系唔同。嗱，嗰时候有咩 disco 咧？系咩838啊？House 啊，华尔街嗰类嘅。咁我都嗰时候我哋都有去玩嘅，但系咧我哋集中讲翻下沙啦。咁下沙有两间 disco， 吓、啊，就诶、其实嗰啲 disco 系咩咧？某程度就好似坐台咁样嘅。 O K， 佢会揾一个disco 嚟包装。 嗯， 咁啊，下沙你知啊，最捻多系呢啲。嗰啲佢有工厂啦， 吓、 嗯，因为工业区嚟噶嘛，系咪先？你谂下，有啲漫画界嘅朋友都喺嗰度做接啲漫画公司喺嗰度画噶嘛、嗯。最早期嘅漫画公司，好多人都系写下沙嘅，好似牛佬啊、黑鬼德都系噶、嗯啊，大概都系咁样噶。咁我哋咁啊租嗰度喺 disco 玩啦，咁咧就唔使带女去噶啦。 嗯， 我哋又同班同啲财务公司嘅朋友啦，咁、嗯、几件咁四五件又好，两三件，我哋边度一件都去嘅，最后我自己一条都去嘅，嗱、啊，咁啊落去 disco 玩，开头就佢哋唔收入场费嘅，嗱、嗯，咁啊就上去跳下，咁有女咧，咁我哋就可以即系沟到女啊，都有啲女喺个舞池嗰度跳噶嘛，我哋街道咧就可以带翻带去我哋嗰啲卡位嗰度坐噶啦，咁、 嗯、 如果我哋一条友就唔好讲住啦，咁我哋成班人去咧，咁唔使讲啦，梗系要型噶啦，我哋梗系租房啦，佢哋啲房咧真系垃圾到咧、 嗯， 即系嗰度我真唔识讲啊，即系如果有听开我节目，有啲有去开过啲沙湾嘅平 K 场咧，你就知道嗰啲房系唔上下啦， 嗯， 啊，仲要细最细间个佢，冇大房噶， 嗯， 咁啊出边就有个大舞池，又摆好多张台， 嗯， 啊，因为个舞池都唔好大噶咋 ，OK， 个舞池大概咁两个六九室度啦， 哦， 呢个两室 我知， 啊，咁但大概多到阿迪， 啊， 大概几多啊？ 大概200尺到， 个舞池200尺嘅啫，但出边啲台就包。即系1000尺啦，咁、 嗯、 房又唔系多，得四五间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咧，即系香港人啦，有啲货咧，咁啊，梗系一下啦，就识个唔好妈咪啦，灯头啦，嗰阵咧就有啲经理噶啦，咁样，我就攞房台，攞房嘅，但系唔系叫妈咪带女个冇噶喎，系有嘅，但系我哋唔嗌嘅，我哋就中意喺舞池度闹嘅，但系闹嗰啲系通常咩女咧？诶，当然啦，有啲喺名 X 图啊，好出名啊，放咗工啊，出嚟玩下嘅女仔啦，咁又有啲工厂妹啦，又有好多摆明系落嚟，即系希望搵食噶啦。但系我想咧，点解话你系唔系都得咧？因为啲工厂妹就又想搵 WiFi。 嗯， 你喺下沙做嘢嘅人咧，咁都想去消遣下啦，消遣下都系想搵 WiFi。嗰阵时候咧，基本上你喺上面任何一件女， 嗯， 只要你中意， 嗯， 而且系冇仔界嘅， 嗯， 你想埋去界就界到啦， 嗯。 吓、啊，嗰时候就当然仲有人嗨平头啦，嗰时候仲未有 K 嘅，有嗨平头啦，咁就形成即系几集下噶，嗰度几集下噶，咁我哋去玩，咁当然我啊唔赞成人嚟嗨啲咁嘅嘢噶啦，因为点解我俾钱啊嘛， 嗯、 啊你嗨我俾钱，咁、 嗯、 傻啊，系咪先？但又可以饮酒啊嘛，咁啊当时以前啲酒咧都唔会太假嘅， 嗯， 都有真酒嚟饮噶，咁我哋而且嗰啲消费都唔平啊，咁啊嗰时候都系讲紧300-400度啦，就冇而家咁样贵嘅，300-400度，咁啊饮啤酒，咁啊饮啤酒好奇怪噶，咁我哋咧，我哋譬如我嗱的走去酒吧饮啤酒。一系一日杯装，一系一支支半打上就应该系一个比较胶桶嚟噶啦，先唔系啊，你唔得啊！如果你一个胶桶摆喺个台面啊，或者喺间房入边咧，你好老土啊！嗰度系冇人会将啲即系半打啤酒系塞落去个桶度嘅，吓佢哋俾个箱，个箱大概系咩咧？我就好喺实惠啊，实惠咧买嗰啲胶箱99蚊，我哋一箱。就24支就倒啲冰落去就成箱摆出嚟、okay. 你就喺嗰度玩噶啦，嗰度即系呢一个玩法咧，系玩到而家都系咁嘅，其实喺深圳好少话俾一个兜仔你插6支嘅，而家唔系嘅，一系24， 嗯 啊两打啊一打，甚至而家我哋有时去啲 K 场啊都系咁啦，罐装啤酒好，支装啤酒都系俾一箱嚟，一饮出一箱噶啦，起码12支以上 ，OK 咁啊好 high 啦，玩。咁譬如你喺啲 disco 嗰啲舞池界到女，咁你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扮辣身舞啦，咁你就又系例牌噶啦。不如去我度饮杯嘢啊！啲女系99.99%加一，我即系咧就超过100%嘅，都会同你都会过嚟嘅。 系 咁、啊、通常我哋咧有啲男仔面皮厚啲噶嘛，例如我啲咧咁话喂，你有冇姊妹啊？喂，嗌埋佢一齐过嚟啊！因为通常咧，除咗 佢哋可能啲工廠杯係成班一放工咧會過嚟玩啦，啊咁我嗌埋啲工廠杯，啊佢嗌埋啲幾個同事一齊嚟，咁嗌埋啲姊妹，因為啲姊妹通常係分開玩嘅，但係即係分開曬地方唔同嘅地方釣魚啊嘛，啊釣我哋啊嘛，係咪先？咁我哋係漁利嚟噶嘛，我咪佢哋漁利嚟噶嘛，釣到我哋啦，咁就話喂有冇姊妹嗌佢過嚟玩啦？咁我咁啊好快咧，佢聚集到一班姊妹，咁啊佢即係唔知點解嘅，你每次咧。四条友，佢就话啱啱四个工厂妹，或者我哋五条友，或者啱啱系五个朋友过嚟玩嘅，因为好捻奇怪嘅，都系可能你十件，即系譬如你十个人去，不过唔好意思啊，冇可能嘅，因为我嗰间房都坐唔到十个。OK， 嗱咁啊，你譬如四个人去，眼中啲佢姊妹啊，好似啱啱好啊。吓咁唔知嘅，当然我估计就唔系啦。嗰阵其实呢四个啦，咁啊玩都系玩猜妹啊，十五二十啊，嗰阵骰盅都好似未兴嘅，咁十五二十玩完之后咧，跟住就啲女就话：你哋今晚喺边度啊？咁样我哋话：我哋租咗屋住噶啦。喂，咁一齐食宵夜啊，跟住买啲嘢上我哋屋企再饮啦。咁嗰啲女99.9%加0.1%都话 O K 嘅。我真系未试过话唔 O K 啊，可能如果譬如有巴打，我听众系曾经喺嗰啲地方玩过，系话唔 OK 嘅，咁我唔知啦，咁我讲我啦，我系中晒嘅，全部都啊，咁跟住食完宵夜啦，通常去肥仔嗰度食啦，咁啊，如果你喺上沙，你会知道肥仔海鲜餐厅啊，海鲜酒家嗰度系食咩噶啦，咁食完之后，跟住又。因为有几个唔同嘅豆噶嘛，咁我哋就带我哋自己翻个豆啦。咁当然都买啲嘢饮噶嘛。但系通常咧，我哋喺翻屋企嘅时候咧，咁样喺个房入边咧，即系喺间厅嗰度，厅嗰度位房度咧，啲女姨同你讲：喂，有冇得俾啲钱我噶？咁样噶啦。即係嗰啲可能係工廠妹嚟嘅， 係 嗰啲可能未必係雞嚟嘅。咁啊，我試過有啲咁 case 啦，當然啦，咪俾錢啦，錢係少到300 ，OK 500， 啊 兩你咩位？你見到啲工廠妹咪300咯，你見到真係出嚟揾食嘅，咁你其實你知㗎啦，因為著衫係真係靚啲嘅，工廠妹就土啲嘅，你喺嗰度做嘅嗰啲又会唔同啲啦，咁所以佢有一个价啦。总之最贵都唔会超过5嚿嘅，记住个5嚿唔系1Q，系过夜。 明白。 OK，好啦，咁呢个系喺嗰当时九几年嗰时候玩下沙嘅 disco 嘅玩法啦。咁其实下沙最出名系咩？知唔知？ 唔知。 发廊啊。 OK， 但佢出名嘅发廊系冇人洗头嘅，知唔知啊？你 点解嘅？ 系啊，嗱，佢哋啲发廊系点？其实成个下沙咧，我唔敢讲全部，真系唔敢讲全部。我谂80%啊嘅发廊啦，当然系装修靓少少啦，唔好话还行5蚊理发嗰啲唔好计啦，嗰啲啊，咁嗰啲有成10蚊洗个头啊，25蚊洗个头啊，嗰啲地方咧，咁啊，你入到去咧，佢系一间好，你门面望落去咧，系一间好正规嘅，好正规嘅洗头铺，有晒师傅啊，有晒女仔，但系洗头嘅人咧冇男仔啊，基本上。可能有嘅，好少见到啦。通常都女仔洗头嘅啫。咁咧，我哋男仔都会去嘅。咁咪嚟坐低洗个头先咯。洗完头之后咧，咁好快咧话你咁啊，叫你揼骨嘅啦。嗱，揼骨咧就有两种拣法啦。一系咧去明 X 图对面嗰间佢同佢老细噶啦，一定系啦。喺嗰度就俾间房你揼。咁啊，唔好讲呢样先。一系咧就上2楼。二楼就系嗰间发廊嘅二楼啦，个价钱系咪 X 图啦？唔止啊，有几间咁发廊嘅。上二楼又系俾房你揼，咁房咧佢就仲分两种，有一种咧就即系好正规嘅，好扮正规啦。我唔知啊，但系就有几张床嘅，有三条友喺度嘅。咁我书话嗰度应该冇嘢搞啦，但系唔正规多啦。咁佢可能有一间系大房，跟住全部都系单独嘅。咁你每次去咧？个头未湿咧，未干咧，你基本上上咗去嗰啲发嗰啲揼骨嗰度捻下先嘅，唔使讲啊，佢都唔会柒同你讲系打飞机，打你老母飞机咩？一埋嚟就屌啦，带埋个袋上嚟，佢你唔使只带袋嘅，带埋个袋就上嚟就可以屌啊！嗰啲发廊间间都系咁，尤其是咧最出名嘅啦，啲发廊系都有个桑拿浴室嘅。有啲就一直记得好好啊，咁咧有啲仲奇怪咧，你二楼就系桑拿啦，咁样即系骨揼骨噶啦，你仲可以上三楼，三楼系咩咧？私人房，私人房即系话，因为佢哋屋人唔好高嘅啫，即系6-7层楼高嘅啫，咁样吓个私人房，你私人房你玩咩都得，你可以喺度瞓埋，包埋嗰件女。 帮埋嘢都唔紧要，系咪呢样？呢其实好多发廊都系咁啦，讲出嚟都你都觉得低能啦、甚至乎你系点样咧？譬如我今日我喺长沙有朋友，譬如假设建国哥啦，嗰时未识佢，建国哥喺838disco 有张台嗌我过嚟玩，咦冇女、啊，就唔想沟女、啊，唔系未必下沟到噶嘛，你走去呢发廊买钟。 OK， 吓、啊，嗰条女系$50一个钟，我买三四个钟，我买四个钟，咁你抌低呢两嚿水，咁你可唔可以条女走噶咯 ？OK， 喂，乜条女走嗰头你喂，系其实又系为所欲为喎，知唔知？首先个僆仔走去饮下酒先啦，啊，饮完酒，咁先跟住食下宵夜啦，跟住我通常我都车翻嗰个翻嚟下沙咁样，因为我住下沙嘛，系咪先？即系话又近噶咯，嗰时嘅价钱又系四五嚿水到左右。即系点话？即系除咗买钟钱之外啦，你俾咗四五嚿水左右嗰种，喂，即系好卵柒过瘾，但都唔卵紧要。咁我讲咗 disco 嗰啲所谓沟女啦，系假噶啦吓。我又讲咗发廊，都系假噶啦，其实系咪先？咁其实最出名咧，佢哋都唔系呢样嘢，佢出名就系鸡，奇鸡，即系大喺下沙咧。佢啲鸡系点样嘅咧？即系嗰啲佢好仓咁样嘅，佢会租咗一个地铺，地铺咁啊，又挂换晒啲粉红色灯啊、蓝色钢管啊、黐晒胶纸啊咁样。个位置喺边度咧？就喺下沙嘅中心区。其实下沙唔好大嘅啫。个中心区系点样咧？个中心区咧，而家其实可能搬咗，就喺个泳池嗰度啊。哇！下沙系有池塘， okay. 有泳池，有羽毛球场噶，有篮球场，好，佢嗰个活动真系康乐中心咧，系好大噶，即系佢啲俾市民，因为可能搵得钱啦咁样。嗱、就喺嗰、那个泳池附近咧，就有一栋一打环一辣嘅出租屋。佢哋嘅地下咧，全部啊，我讲嘅系全部。我谂除咗一士多度啦，唔好话全部啦，咁九成啦。都有女仔喺个嗰啲嗰啲咩啊嗰啲仓入边嘅。 OK， 咁、如果你要玩啊，点样玩咧？咁啊，有时咧你知啦，住得下沙咁样，唔系下下都要搏嘢噶嘛。但我又真系下下都要搏嘢噶嘛，系咪先？咁啊，有时去下沙咁啊，睇多瞓到10:00-11:00，啊又好，点零两点都好。嗱、我未试过超过3:00啊。咁我就会我鸠行咧，我就一条友，行咗去因为其实我住嗰度离开离嗰、那个鸡窦啦鸡栏啊几远嘅因为我近长沙噶嘛，其实我嗰度行到嗰度，跟住咪买罐啤酒咁样咁啊，逐间门口度望啦，咁你只要有个男性嘅物体。阳具嘅物体企喺个炉一望咧，嗰啲妈咪就冲出嚟噶啦，喂，过嚟睇下先啦，我哋当然都我哋唔会抗拒你噶，系咪先？咁我咪睇下先咯，睇，唔捻得咯呢件，喂都系唔捻得，我睇咗几间先，咁一辣咧嗰度大概有6-7间到啫，6-7-8间到啦，咁样除咗间有间士多，我谂唔够10间啦，你可以逐间睇，睇完之后翻转头都得嘅，咁我讲一个好几搞笑经验俾你啦。有一次咁我你知我有一个契弟妹㗎啦，咁我又住两房厅，咁另外嗰个 partner 呢即係同我合租嗰个呢佢就冇上嚟，咁我又啱啱夜晚同我细妹食饭咁样契弟妹食饭，咁食完饭不如去我哋下山嗰度瞓啦，冇所谓啦咁样咁当然啦，我哋好个好君子㗎 ,ok, 即係契弟妹嚟㗎嘛，呢啲真係我得一个㗎嘛，咁好君子。咁但係食到闷闷地11:00-11:30，咁我敲我契弟都闷闷喎。喂陪大佬出去闹出去叫鸡喺咪㗎哈，我就好简单。我今日冇灵感。你拣乜，我食乜 ，OK， 有啲过瘾喎，因为我哋先嚟玩嗰啲咧，呢啲两兄妹咧，真系有啲咁嘅感情，啲兄妹情嚟嘅，话声咧，我话好，得我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又系喺下沙，我屋企就行到去个所谓市中心啦，即系财神附近啦，即系唔好话财神附近，唔系财神附近，系喺 泳池附近啦，吓咁啊一路一见到第一间啫，第一间啫，咁啊见到两件女，喂两件女都好捻得嘅，我可以话声俾你听，当时嘅下沙嘅女系基本上件件都得嘅， 嗯， 系靓到无伦嘅，跟住咧咁我细妹咧就见到两件，我见到两件女得噶啦，跟住我细妹话嗰件啦、啊，两件都所以冇分啦、啊，跟住我就话喂。得唔得噶？但系好似隔篱嗰件，好似索啲，你又唔使索，你信我啦。呢、件你得噶，所以但系唔知点解，即系咧嗱，其实我喺下沙咧叫鸡不下，哇！我真唔知道，我真数唔到几多次噶啦吓。嗰、次咧，我细妹隔篱系一个乜嘢人咧？广东人，嗱、好少广东人出嚟做啦吓。咁、而且咁啊，当然啦，带佢翻去下沙屋企嘅时候咧，咁都有倾下偈啦咁样。啊，讲下价钱先，都系唔够 ，OK， 都系唔够。其实应该系450嘅啫，但我俾咗五十蚊 tips 啦，咁样啊，咁一系过夜，当时系过夜价钱。咁我哋同我细妹带埋嗰件去食啲嘢先啦，跟住翻房咁啊博嘢啦。咁博完第一桥嘅倾下，点解有广东人？广东省人、广州人会过嚟，仲靓嘅广州人、你谂下，真系几难得啊，系咪先？吓、佢会做咧？冇啊，同屋企人嗌交，吓咁咪唔开心咁啊嚟，咁啊走出嚟咯，咁走出嚟冇钱噶，咁有啲朋友介绍话可以出嚟搵下钱，咪出嚟搵下钱咯。喂，你谂下啦，你一个咁新鲜。新鲜啊，就系、是、新鲜啊！啊，嗰件女可以就咁做，系就会翻嚟，你喺下沙你就揾到噶啦。喂，嗰句女嗰时大概几岁？我记得冇所及啦，佢因为19岁到嘅啫。仲系靓嘅广州人，真系冇得顶咯。咁、除咗呢一件系我认为最极品之外咧，我仲有一次又系好捻夸张，又系广州人吓。咁、唔知系咪咧？我几次咧都去嗰度咧，一去一。我跟住我去下沙咧玩开嗰间仓啊，系咪四五间仓噶嘛？我玩开嗰间仓咧，就熟咗佢，知道我普通话唔得啊，因为我啱啱嚟大陆玩啫嘛，普通话唔得，咁佢成日咧有广州人咧就会打个电话俾我，或者call 我机，因为嗰时候我依家有大陆 call 机噶啦，咁 call 我机咁啊留诶。有小美揾你啊咁样，因为小美即系嗰个妈咪啦咁样，小美揾你啊，咁我就知道咧，佢就留翻啲广州人俾我噶啦，咁我就会去噶啦。咁第二次有一次又系打去广州人，喂，那个古仔又系好奇怪，咁啊又系咁样照旧啦，食完即咁啊，跟住上网博完嘢啦，博完嘅，我实问长问短嘅，唔知点解你知道我份人噶啦，系咪先？我不嬲问长问短啫嘛，系咪先？咁啊，我点解会走过嚟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去特北咧，会点样嘅咧？你喺边度嚟噶？你边度人啊？一直咁问噶嘛，喺深圳。咁我都系呢啲咁香港人，我就问你点解会过嚟做？话冇啊，同条仔散。咪走落嚟咯，激下佢咯，哇！冚家铲用呢条仔都 几捻惨， 几捻惨。嗱你，即系佢，但系佢系我唔好记得佢系中山定佛山啦，唔好记得啦。总之佢一系都系广州人啦，又系字正江看完广东话咯。喂，但系硬系唔知点解觉得咧，佢哋嗰啲女咧好快就会转噶咯。吓、可能即系你知啦，有日喺下沙咧有好多香港人玩噶嘛，好多新嘅人过嚟玩噶嗰阵。咁有啲人咧博完之后，咪私有化佢咯。咁样仲有讲私有化都系个下沙，譬如啲发廊咧，你靓嘅洗头妹啊，或者技师咧，一系砖头就冇噶咯。即系成日轰一声，咁就你又掹开，你嗰日都系，所以点解你嗰日你拣咗嗰件女嚟唔博咧？你下次博唔到。佢人流系转得好快，但系唔知点解佢翻嚟啲女都系得嘅。当然啦，仲有有时有啲夸张到点啦，咁啊喺牙沙食下饭。咁我去开一间细铺头嘅，咁我细铺头就系一个香港人开嘅，同佢老婆咁样吓，咁啊香港人开，咁老婆都睇个款式都应该都系曾经出嚟摆过噶啦，因为佢睇几风尘嘅，咁啊食饭，咁啊成日都有啲女咧会走嚟去嗰间好细间嘅茶餐厅帮衬嘅，吓，咁啊我试过一次倾下偈，我问下嗰、那个老细啦，嗰个香港人嚟噶嘛，喂咩女嚟嘅啫，佢话跟住话。你啱啊！佢唔知咩名啊，你啱啊，啱、啊、我得，我叫佢过嚟坐， 我屌你老心谂，喂，你做餐厅啊？屌你老， 点解你会有不孤鸡饭嚟嘅？ 系咯，屌你仲继续做爹哋啊？但佢真系嗌到嗌到嗰班女， 你老你明明系明明系腿打字，但系有不孤鸡饭食嘅。 喂，真系咁嗌佢嚟坐，咪坐咯。跟住我就其中执咗一件走啦，公价唔够，屌你！即系当时喺下沙咧，系即系淫乱到可以你估唔谂到啊！话真系听，即系咁啊，作为第一世人第一次租屋喺大陆，咁啊真系几过瘾嘅。咁啊完之前，我又讲下点解唔住下沙啦，啊水浸啊， 哦系啊 系啊，当时咧我就唔知三号风球定几号风球，唔肯知嘅。咁咧就我因为我饮酒关系，我永远咧除咗因为有 lift， 因为我嗰时下沙啲地方冇 lift， 咁唔同而家好靓啦吓。咁啊嗰啲出租屋咧，我一定租地下嘅，吓。咁有一日咧，我个 partner 咧，即系同我一齐租屋嗰个 partner 咧，就同我讲，佢话：喂，搞唔捻掂啊，快捻啲翻嚟啊！诶，因为咧原来啱啱三号风球完咗，定唔知几号风球完咗啦，咁下沙水浸，沙井盖都冚唔到，我哋咧系浸到差啲去上部电视机度， 哇，好啦， 电视机系茶几嚟，茶几上面仲有部电视机，全部湿晒，咁要抹啦，咁啊，我咁就话，哇，呢度啲水泥咁捻样啊，唉，咁我都。唔啦，就搬啦，跟住一搬就搬咗去其他地方住啦。咁啊，其他地方喺边度咧？咁啊，当然我节目以前就讲过噶啦。咁就留意一下节目啊，咁样下次嘅特别节目我就会讲啦。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恭祝大家有一个新开心新年啦。OK， 好啦，拜拜， 拜拜。